今年起，本市高考改革将迈出实质性的一步，高考外语听力从统考笔试中分离，采用计算机化的考试，实行一年两考。近日，记者从部分区和学校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各标准化考点将陆续建成，进行测试验收。今年是北京2013年至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为了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北京组建了环保警察队伍及北京市公安局环境食品药品和旅游安全保卫总队环境保护支队。今年开始，新发地批发市场要开始瘦身长高了，现有的批发大棚将要被改造成楼房。记者了解到，占地约100亩的新发地蔬菜综合交易楼主楼已紧锣密鼓开工建设，预计明年底正式投用。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一点幸运能与你相遇，让爱来临，不计这流离，不计这哭泣，献给你我的心，准备好好

扇车门关注我们的裂痕，一生就成断了回头的路程。爱无法均分，以后就留给你们。也许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一你。